中方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謝峰和謝曼會面之後見傳媒介紹情況，他說天津會談是今年較早時中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對話之後兩國之間又一次重要高層溝通。天氣方面，廣東地區普遍晴朗，風勢輕微，但是局部地區亦都有驟雨。下午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以上。在下午4點，強烈熱帶風暴煙花集結在上海之西南偏西大約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緩慢移動，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2点，跌1129点，总成交金额268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0点，跌3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0蚊，跌41蚊；美团235.6，跌37.6。阿里巴巴192.1，跌13.1；盈富基金26.7，跌1.16；港交所500蚊，跌21蚊；小米集团25.85，跌5毫；中芯国际24.15，系升2.25；药明生物117蚊，跌12.7；网易150蚊，跌23蚊；中国平安67.7，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14，瑞士法郎8.471，澳元5.717，加元6.193，新西兰元5.421，欧元9.169。每百日元对港元7.0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3点，升285点。港金现价报167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4美元，卖出180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封路。将军澳有水管急收，宝丰路去怡心园方向近欣怡花园的慢线现在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西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士美菲路。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彩虹道去蒲岗村道近住彩虹道五人足球场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在太子道东。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屯门亨氏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凤地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以及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七点零五分，文化日常时段，本地音乐、文学、电影、视觉和表演艺术，晚晚轮流献上。 星期一至五晚七点三十五分，继续医生与你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队组合 Putanpuru 凡人谱全新的作品 Distance， 他们说想用这一首的歌去表现大家一起努力克服今次疫情漩涡的心情，无论身边是几咁寂寞，只要多些互相拥抱，就能够令到心里面的矛盾消却。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凡人谱 Putanpuru Distance。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他们是凡人谱 Putanpuru Distanc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的杜海琴，我最希望点一首不再犹豫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充满力量和信心。 26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先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六点钟嘅，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你可以讲嘢。 Hello. 系 啊，今日咧阿斌咧，我哋会 封灯啊， 系啊，会封烟俾佢啊， 系啊，因为我怀疑我有少少中暑啊。话说咧，早两日咧，喺呢个星期六嘅时候，咁我就喺条街嗰度排队排咗三粒钟，咁啊去睇呢个会展嘅动漫展啦，咁我怀疑嗰日可能焗亲啦，咁所以咧加上琴日又走咗去宵夜食嘅关系，咁啊有少少嘅唔系咁舒服，咁啊所以稳阵起见，安全起见就唔翻嚟公司住啊，辛苦你啦，波胜， 你知好啦， 我而家几轻松，我可以隔住个电话同你倾偈，然后你 on panel 几开心， 唔系啦，喂，咁啊呢个 V N 你又精彩啊，最后结果搞成咁啦。 系啦，即系证明岁月催人老啦，即系玩玩玩，唔好玩太尽啦。 唔系啦，今个 weekend 我就非常之窄嘅，但我就 你系 我就唔 系 好似我就唔系好似你咁样咧，入咗去睇动漫节嗰啲嘢啦，我就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咁样睇奥运嘅。 你咁中意嘅咩？我嗱，真系我知道你有留意嘅，但系我。未想象到你系会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咁样追，你系所有赛事都睇嘅。 点样讲咧？我谂要追溯翻，首先第一，佢系对于我嚟讲有一种嘅回忆喺里边嘅，即系你知道你有啲以前做过嘅嘢，你好耐冇做到啦，你想做翻重拾翻当年嘅嗰种感觉啦，亦都好似童年回忆咁。因为以往嘅奥运，我系每一届都会喺屋企睇。而是追得好犀利嘅，有一年咧就搭正系考公开试啊，嗱2008嘅时候，好似都啲暑假定系咩，好似要温书定系点样样嘅。 你2008考公开试咩？ 我2009考噶，2008、2009嗰啲，即系已经系开始准备 的。你都系会考高考嗰啲嚟噶啦，即系。 系啦，因为我2009年毕业，即系2008年嘅暑假系准备紧噶啦，其实。 系 开始有准 备，咁就一路睇奥运，一路去考试啦。 因为我好记得系自修室嘅一推门出去，佢就有一个电视机，就有啲梳化俾啲住客睇报纸。咁有阵时温书温到咁上下，或者睇住个 schedule， 见到有啲项目想睇，就会行出自修室嗰度，就喺个电视度，大家成班人围住喺度睇啦。 偷懒啊，偷懒、啊， 放松呢啲叫做。咁呢个第一咯，跟住去到12年伦敦奥运，对于我嚟讲亦都好有印象，因为嗰阵时候我开始肥嘅一个原因嚟嘅，因为时差嘅关系、 哦。你12年开始肥噶啦，原来 开始少少啦。试完嗰阵时12年系大学毕业。 哦。 咁大学毕业嗰阵时又未有工翻。咁嗰段时间系英国时间啊嘛，每一晚9点零开始就会坐喺电视机面前就会睇奥运唔同嘅项目，佢系去到讲紧凌晨4-5点先完嘅。咁每一晚你知睇电视几个钟头，你讲9点到4点，我数下几个钟，1、2、3、4、5、6、7、7个钟，咁啊肚饿噶嘛，所以每一晚咧都会拍一个乌冬咁样样嘅凌晨。 哦，咁样都系一个藉口嚟嘅， 一个原因咯。同埋嗰陣時，我有一個大學嘅同學，佢翻 intern 就係去電視台做奧運嘅 researcher。咁佢住喺好遠嘅，咁因為電視城喺將軍澳嘛，咁所以佢每日收工就會嚟我屋企過夜啦。咁所以我喺屋企睇奧運，睇完咁佢就收工就會嚟我屋企半夜4-5点，咁啊嚟到就啲兜吹下水咁樣先瞓覺咁樣嗰只嚟嘅，即係佢到第二朝可能瞓醒先至翻屋企沖個涼，因為住屯門好遠啊。咁嗰阵时， 咁然后你就继续瞓觉，跟住又再夜晚再睇过啦。 系啦，咁嗰阵时佢每次嚟到就会同我讲啊，今日我哋喺电视度就睇到啦，佢会讲背后一啲古仔嘅。即系举个例，佢话有一啲国家系几难做 research 嘅，因为全部人都系姓穆罕默德咁样样。咁佢哋要做 research 就要了解每个运动员嘅一啲 background， 揾咗啲资料俾啲主持可能旁身。咁所以佢就有一啲少少呢啲趣事会 share 俾我听咁样样。 OK， 你有冇啲好经典或者系好深刻嘅佢 share 佢俾你？ 唔系头先讲嗰个，我觉得到我而家唯一记得 个个都同姓啊， 系啦，即系个个都会同姓氏，我又明白，因为你真系有啲译名啊，你又唔熟习嗰个国家嘅运动员啊咁。因为我 friend 本身都已经系玩开体育又踢波又成，咁但系你去到奥运呢一啲，系啊呢啲盛事其实你系要全方位所有嘅项目你都要做 research， 有一啲你可能你平时系唔会睇噶嘛咁啊。 但我想讲呢，其实今届奥运呢，即係我都会立下啦，虽然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係工作嘅期间，我未必可以睇得晒咁多个赛事，但我今日竟然喺个电视机度睇到一个好有趣嘅赛事。 係咩呀？ 就是滑板 喎。Oh yeah， 今年新嘅项目佢有分呢、這个街式同埋公园赛嘛。 是咯，好有趣喎、哦啊、因为呢、這个喺我嘅印象当中，之前嘅奥运我应该係从来都冇见过呢一类型嘅项目啦。咁、 啊、 所以我觉得好新奇嘅嗰件事。我都忍唔住，就算係做嘢嘅期间我都望咗两眼嘅。你有冇睇呀今日？ 我、哦、有啊，梗係。因为滑板啦，佢有分街式同埋公园赛。咁啱啱呢两日睇嗰个就係街式，即係大家会见到佢嘅玩法係我大概讲少少，即系佢玩法其实每一个运动员佢会有七个 attempt 咁样叫做，咁你会见到佢个分牌下面会写住咧头两个叫 run 嘅，后面五个就系 tracks 嘅。run 嘅意思就系佢哋会喺45秒嘅时间里边就喺嗰个原地就做一连串嘅花式动作，就按住佢嘅技巧啊、创意啊、流畅程度等等就会俾分啦。咁然后有五个 tracks 嘅意思就系、是。我每朝瞓醒就淨係睇到 tracks 嘅啫，因为我瞓到都已经差唔多最尾啦。佢五个 tracks 就係大家起点一样，就淨係冲落去，然后按住可能栏杆啊或者楼梯，淨係做一个花式嘅动作。係啦，咁其实佢 total 就会有七个 attempts 啦叫做。咁佢呢一个街式嘅比赛我都係听啲旁述讲啦，所以而家先咁流嚟啦，係咪先。就係、是、佢七个 attempts 里面佢哋玩晒之后就会按其中五个，我冇记错。五个最高嘅 tick 五个最高嘅分数去计出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五个嘅， okay. 一 tick 而所以今日我系咪就系见到咧？有一个13岁嘅小妹妹嘛，就是、日本嘅选手西子华就攞咗呢个金牌。佢就系嗰、那个那个叫做街道嘅赛事啦。呢、這个 佢、 就、 哋、是、叫街式嗰啲 street 咯， 街式嘅赛事。 因为8月4号、5号就会玩呢个公园赛、嗯，公园赛就另一个嗰、那个我都未 study 嘅咁。咁但系咧、嗯，今朝我又有睇，我瞓醒嘅时候其实已经决出咗个结果噶啦。咁但系我今日好想真系好想讲，系因为。今朝呢一个小妹妹啦，13岁嘅呢一个，同埋昨天林少恒佢打乒乓波呢两场比赛，我系睇到眼湿湿嘅，同埋睇到 哇， 我系心中有一种 有团火要出嚟啦， 系有原因，因为佢哋呢两个选手个比赛咧。出现咗个状况系相类近嘅，因为今朝个小妹妹头先、我点解要解释嗰个比赛嘅玩法有七个 attempts 咧？就是因为今日睇紧佢 final 嘅时候，七个 attempts 里边，佢哋当玩咗四个嘅时候，即系完成咗头四个嘅 item 啦。其实嗰个小妹妹咧，系喺决赛呢一班嘅选手当中，佢排紧最尾嘅，系最尾，系、最尾。 哇！但同埋尤其去到第四个嘅时候咧，即系嗰个感觉就系、是，哇！已经最尾，好似好难追得翻上去噶啦嘛， 即是话佢 已经系过一半噶咯。 系 啊，七个 attempts 头四个完咗系最尾，剩翻三个机会，即系三个都不能够失手，因为佢玩啲花式，如果佢失败咗嘅话，其实佢会直接零分噶嘛。咁所以话， okay, okay. 其实佢能够攞到呢一个金牌，系因为当佢受住压力排住最尾嘅状况之下，佢连续最后三个嘅 tricks。佢都系表现得好好，咁我系有一种觉得，哇，点解嘅？佢点样做到？因为我已经知道结果，佢攞金牌就佢重播翻睇啊嘛。佢攞紧最尾，点解可以上到去就？你会见到现场除咗佢表现好之外，亦都有其他人嘅失准啊，同埋你会见到滑板就系好多运动员佢会因为受伤啊，喺比赛途中受伤或者带伤上阵啦咁啊。你会见到好多嘅嘢嘅呢个运动，同埋唔一定系每一次都会成功啊，你会发现。佢哋好多選手都 是，因為我都見到咧，有啲係即係爭少少跌低咁樣咧，我有時都會好緊張咁樣喺個電視機前面，哇咁樣嗌咗出嚟。 係啊，因為你會 好肉緊咁樣。 我以我所睇，佢哋失敗嘅結果同成功，其實可能係即係 50-50 嘅咋。有一啲所谓世界排名，即系啲平时都讲得好啱嘅，就系、是、世界排名只系一个参考。当佢哋埋去比赛，有一啲大热门嘅，佢真系可以因为失手或者点样，系可以排个名次好差，就系、是、因为佢嗰个动作差少少咯。 同埋个想象就系咧，即系通常你去参加得奥运嗰个水平已经系好高噶啦嘛，即系你直觉就会觉得，哎呢啲对佢哋嚟讲应该手板硬件功夫啦，有咩理由做唔到啊？咁但系其实原来即系嗰个难度都相当高啦。咁然后佢又可以去到临拉屎嗰三个 attempts 嘅时候去再追翻上嚟，真系我觉得系一件好劲嘅事情。 系，所以当你见到佢喺嗰 七个 attempts 里面喺一场比赛经历咗由即天堂与地狱嘅时候，我点解会触动到我就系咁咯。即系寻日阿林少恒，我哋港队打乒乓波嘅朋友，佢打男子单人都系，佢就 系 你见佢最后赢咗啦，就系打足七局啦。但系其实佢赢咗第一局之后，佢俾对方赢咗三局，因为你七局四胜啊嘛，佢系落后紧一比三，即系话佢其实佢连追咗三局咯。而中间有一局佢仲要系。因为你一局打是11分的嘛 ,11 分就分胜负、他有一局直情是被人打到9-0。即是你想想你的心理状况就是我已经输紧啦，还要输到个分数是差距咁大，他都可以在个比赛里面起翻身，然后调整，然后还要赢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两个比赛在这几日看我是最，我真的看到眼湿湿同埋喊。即 我直头觉得这些是呢只会在动漫入面出现的剧情，但是他现在活生生是真人在奥运那里做了出来。我觉得那一下真的很激动的，又的确是。 因为你 尤其我这些嗰啲性格就是去到9-0点追啊，追唔到啦算啦咁样㗎嘛。咁但是他们即是运动员嗰个体育精神真的好。强同埋嗰个心理质素真系好强大先可以做到咯。 嗰种强系强到系，哇！我作为观众都冇眼睇嘅时候，你仲要落场，你抛嘅每一球，你好似会觉得啊，如果我自己去抛个波，咁即系咁样比赛好奇怪。 好重啊、那个波 系啦，同埋你觉得好每一个动作都好大压力啊，咁样样。 嗯。 咁所以我系睇得好深刻。嘅兩個賽事咯，我諗係呢兩日 keep 住睇。 我以為你仲會係中意睇嗰啲女排嗰啲嚟嘅添。 女排嗰啲都有嘅，都有 的，我都有睇嘅。 但係呢但係都唔夠呢兩個項目對於我嚟講印象咁深咯。 因為真係由一個好劣境去追一路追翻上去，然後再贏咗呢件事係一件好鼓舞嘅事情嚟。 所以我而家終於知道啲人話啊熱血嘅嘢點樣去形容，我有例子啦而家即係。我经历咗呢两日之后， 咩叫热血啊？ 就系呢一种 叫热血啦， 系啦，就系喺一个比赛里边经历过高与低之后，你仲可以坚持，然后揾翻自己嗰个自信，调整自己之后可以赢到呢个啊，犀利啊！所以今日开头我都谂起呢一首作品，吴嘉熙嘅《逐步拾回自己》。 逐步拾回自己。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被摇撼。有个人憎我，一身伤痕便伤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成就。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惦念着相爱的假证。想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地球这么 即系批评系好容易啊，但系即系讲啲说话之前，了解清楚背后发生咩事先啦。吴嘉熙嘅逐步拾回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急挫超过1000点，恒生指数一度低见26177点，创今年新低，收市报26192点，下跌1129点，跌幅4%。全日主板成交额2682亿元。工信部启动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科技指数失守6800点，多只科指成分股下跌超过一成。美团收市跌近14%，因中国市监总局等部门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以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腾讯失守500元，收市报490元。跌幅近8%，阿里巴巴下跌超过6%。内地进一步监管校外培训教育，中资教育股显著向下。新东方、思考乐教育同埋卓越教育跌幅超过40%，系全日跌幅最大嘅三只股份。香港劍擊代表張家朗晉身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四強，創下港隊歷史。四強賽將會在香港時間傍晚6点几舉行，對手是捷克劍手。24岁的張家朗現時世界排名第19，對手現年27岁，排名比他低7位。兩人對上一次碰頭是在2019年美國安納海姆花劍大獎賽的8强，當時張家朗以15比13勝出。張家朗在上屆奧運於花劍男單項目闖進16强，創港隊歷來最佳成績，之後幾年在多個國際賽獲獎。支聯會表示，日前收到食環署和法庭傳票，指六四紀念館沒有申請牌照經營，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支聯會已經決定指示律師代表聽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出庭答辯並且認罪。支聯會說，經諮詢法律意見之後，決定不再糾纏有關法律和事實問題，而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經商議之後，認為需要進一步諮詢法律意見，保障工作人員和參觀者的安全，以決暫時關閉紀念館，直至另行通告為止。支聯會將會研究透過其他方式延續紀念館的工作，繼續推動中國民主教育宣傳，交代六四真相，堅持要求平反八九民運。支聯會在今年5月底重開六四紀念館，其後被指沒有申請相關牌照，至6月初決定閉館。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曼的天津之行時表示，這次會談深入坦率，增進了對彼此立場的了解，對爭取下一階段中美關係健康發展是有益。趙立堅說，中方在會談之中開誠布公地展明中方對發展中美關係的態度和立場，重點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灣、涉疆、涉港、南海等問題上的錯誤言行，向美方再次表達強烈不滿，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損害中國利益，停止踩紅線和玩火挑釁，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

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雪到红眼，被时代擦散，再度别那样难。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巨浪翻起，即时在一起。不及分隔，在刹那相拥，发早吧。上次那未完唐赋，余下半段副歌，后续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吧，要计时间，活着去。 Rubber Band 的派台作品叫做抄。 虽然成日都话良禽择木而栖，但选择另一棵木去栖息都系需要勇气，因为去到一个新嘅地方需要由头开始，真正离开先至啱啱挑战开始。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记住，再记住，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试着放下。 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 听过林欣彤的《林中鸟》，无论你是飞去新天地又好，留在原地都好，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逆风状态。填词的黄乐怡又或者主唱的黄言有什么寄语给大家呢？ 黄言的轻盈， 因为用这种的态度注入能量给你们。接着这位歌手今次有份参与编曲，希望都将一种能量传递给你，他是 Manson。 肚饿了需要吃下肚供应，眼累了需要分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一样。为了一世快乐而嚣张，怕为了一切接受而慌张，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太多正常，我太不正常。 首 Manson 张俊乔的新派台作品，填词嘅有周耀辉，作曲编曲监制都有林义文。 永远没有唏嘘，总是离不开。永远亦有祝福，总是留不低。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 叫做无可救药的浪漫，好像坐上了一架奇幻列车，沿途经历很多东西。 虽然你未必知道呢架列车最终会去边度，但你可以做嘅就系磨练自己，不断练习练习，直到面对任何事情都好，都唔会再难到你。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得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越珍贵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越珍贵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 佢名字是 Tyson Yoshi。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听我入去嘅 Better。住院呢位朋友终于准备好佢 Anson Bean 推出佢第一首派台作品啦。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to get something. Push on hard. Come on, come on, baby. You ain't deep. I'm grounded, okay. Don't go now. Make it not so. Need to get something. Push on hard. Don't stop on me. Hey, hey, go now. Come on, baby, got me. Let it go and we can party like a rock star.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to get something. Push on hard. Come on, come on, baby. You ain't deep. I'm gonna be okay. Don't go now. Maybe not so. Need to get something. Push on hard. Don't stop on me. Already know. Take your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w, don't gotta worry.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I'm a big, no hole.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N 身边今日首派头歌叫做 Crush Oh No。 连续三日进行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受访者认为政府为国民接种新冠疫苗的进度不理想。报道指出，起步缓慢和疫苗供应紧张影响了接种进度。目前只有不够四分之一的民众完成疫苗接种。至於下任首相的心水人選，民調顯示菅義偉只是排第五，負責疫苗接種計劃的行政改革擔當上河野太郎排第一，但是支持度下跌四個百分點至到19%。同前防衛相石破茂相若，其後是環境相小泉進次郎和前首相安倍晋三。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轻微，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以上。在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上海之西南偏西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龙尾就排到离境湾。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玛丽医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天晚苑一段慢车，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欣赏优质外购节目。 星期一一起闯天下， 星期二历史二三事， 星期三31看世界， 星期四悠游在四方， 星期五零距离科学。 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技术角度认识中国古语今。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中国国家公园入面孕育住点样嘅稀有物种？ 喺海南岛嘅热带雨林，目前只系剩翻30几只长臂猿，而佢哋要揾另一半，居然要靠空中索到。 而海底嘅小丑鱼，佢哋嘅屋企、珊瑚礁不停被破坏，科学家有咩方法解决呢？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阿 Lulu， 你睇我琴晚影嘅昙花一现啊！ 咩昙花啊？呢啲一系就系霸王花，一系就火龙果花，边系昙花嚟噶？你识唔识分啊？ 吓唔系，我琴晚暴雨好耐，佢就系开开跟住收咗噶咯。 算啦，健威，不如你都系留意翻路食全球，等我教下你啦。 逢星期六朝早6点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滔滔千里燕家园，关外万丈送郑州， 手牵手心连心，同步一起跨过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携手同行。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Say yeah，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加幻想，情深加加加加加加之可爱，离骚专上上街。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钟啦，收动感啊。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钟啦。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啦，星期一嘅六点钟新闻翻嚟嘅呢一节就系我真系恭喜你啊！喂，系啊，你嗰边好细声啊，你试下，系啊， 好啊，而家会唔会好啲啊？ 好啲啊，不过有少少回音啊，系啊，但系 OK 噶，系啊，你试下去，系啊，行去第二个地方， 而家应该 OK 啦。 哇，掂啊，非常之好啊，系电话旁边啊有。斌神啊，不过我哋唔系恭喜阿斌神嘅，我哋要恭喜今个礼拜最新一期啊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单位。即使你今日不在直播室，我哋依然会坚持啊做呢一件事嘅。 耶， 系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已经有一个人帮我哋打紧啦。 好好啊， 有呢个 invisible hand 呢个电话嘅， 有呢个 invisible man，invisible hand 帮我哋打紧呢个电话嘅。但系咧佢有少少纠结，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港台网站啦，中文歌龙虎榜嗰度都可以睇到今个星期咧，我哋最新嘅一啲上榜单位嘅，系啦，每次我哋都会拣两个啦。我觉得今日都几特别嘅，但系先接通个第一个先。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i，Hello， 又系我哋啊！ 系啊，我系波成啊， 我系斌臣啊。 我梗系认得你哋把声啦，太易认啦你哋。 佢开始觉得系我化咗灰都认得你哋啦。 知唔知我哋今日做咩要打俾你啊？好紧要啊！ 呢单嘢， 我等我估下先，系咪有啲关于我嘅事咧？ 梗系啦， 系啦。 好，系咩咧？ 直接啲， 直接啲，嚟啊，估啊！ 好， 系咪因为攞咗一位咧？ 系咪好怕丑啊？自己讲呢个消息，啊、等我哋等我哋讲啦。因为我打呢通电话咧，就俾今年嘅新人啦 ，Mike 曾比特嘅。我哋呢通电话就系恭喜佢呢一首第二 plug 嚟到派台歌《我不是丘比特》。啱啱呢一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登上 number one 嘅，恭喜晒你！ 恭喜晒，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哋。 有冇啲咩嘅？ 系咯，有冇啲咩想讲啊？第一次喺港台攞冠军、 啊。其实自己真系冇谂过，即系呢首歌嘅第一个冠军就系喺港台度攞，所以自己其实都真系好兴奋。同埋呢首歌，我自己又好中意，我发觉我成日都系喺工作中。突然咧就收到啲好消息，所以真系要继续努力工作先得啦！真系。 你而家做紧咩啊？本身系， 我原本系喺街嘅，行紧街嘅。 哦， 跟住之后就翻去就特登等你哋电话。 哇！我想问第一下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第一下系咩反应啊？即系你即系应该系公司同事话俾你听噶嘛？系嘛？ 其实唔系啊，其实系一啲嘅我嘅 fans 嘅 send 啲 message 俾我，哎，你攞第一位呢个系咩？ 哦，系，即系佢哋听到就 tag 咗你啊，或者 message 你咁样。 其实我开头，系咪噶？跟住之后我自己去查，都系我自己去查翻，咦，哇，咁突然嘅，跟住， 系 嗰下又系好兴奋啦，跟住就 ，Oh my God， 点解攞第一位嘅？多谢咯，即系好开心嗰下，又好兴奋。 系啦，初头都惊系系咪啲人流料嚟噶咁样？ 我成日都好惊，好似流料嚟咁样。 但系而家我哋亲自话俾你听，呢个系真真实实嘅 number one 啦。咁我哋亦都会有几句押韵嘅创作咧，送俾你贺一贺你攞 number one 嘅今次。 冇错， 系啦。咁我哋就一人一句咯。 好， 首度冠军曾比特， 首首作品太现实， 狂碌不是丘比特。 JC 合唱一样得啊， 好好啊呢个， 系我最中意谂埋啲无聊嘢噶啦。 系啦，咁啊呢个我不是丘比特咧，即系除咗攞咗呢个冠军嘅位置之外，其实即系最近都知道阿 Mike 同阿 JC 有一个合唱嘅版本。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得都分享一下咧？系啦， 好，其实咧本来喺呢首歌，我哋大家都同公司同事都夹就系会啊，整合唱版都好似几好啊、 嗯， 都谂唔到揾边个系本身，但后屘就公司就啊，不如揾 J C 啦。所以其实我自己又好中意 J C 啦，佢有好多歌我自己又听啦。咁跟住之后，所以可以同佢合作，其实自己好兴奋嘅真系。跟住同埋佢一个都几玩得嘅人啊，咁同埋佢嘅笑声系会令到你觉得哇，系几好笑 系， 会笑翻个转头嘅。 但系即系录音之前，其实本身就系咪有冇见过面噶？定系到录音真系先第一次互相认识见面咁样噶？ 所以去到录音先至大家第一次见面咯，事前系唔识嘅。 系 咁，所以当我认识咗佢嘅时候，我对佢嘅印象其实都比较文静啲。所以当我真正认识到佢嘅时候，嗰个反差都几大嘅。原 来即系我原来你个人咁嘅 系，有啲人都比较大起大跌嘅，大癫大 飞。咁你有冇少怕丑啊？见到阿 J C 第一次。就已经一嘢就要嚟去合唱噶咯，就要入直播室录音，入呢个录音室录音噶咯， 都有少少啊，因为同埋都佢都咁犀利啊嘛，跟住就觉得哇，同佢合作自己又有啲惊啊，如果做得唔好点算咧咁样，咁好彩大家嗰个火花都系合作， 嗯、 我哋都几过瘾嘅成件事都 系。咁你有冇觉得呢一首作品自己独唱嘅版本啦，去到呢一个合唱版本同 J C 一齐唱嗰、那个处理上面？会唔会有分别咧？都真系，除咗嗰个多与少嘅部分之外， 嗯、其实可能系喺首歌嘅角度，因为加咗女仔之后咧，可能嗰件事成日都觉得就系我唱，可能用嗰个男仔嘅角度去谂质量呢样嘢。咁加咗佢嘅时候，可能系会发觉啊，原来喺佢嘅角度，喺女仔嘅角度去谂，同埋喺我自己可能或者咁样谂，就系我失恋啦。原来隔篱仲有一个人一路咁样望住我，其实嗰种感觉可能比起一个人唱系更加唏嘘咯。 咁所以大家可以听下呢一个嘅合唱版本啦，亦都再一次恭喜阿 Mike 呢一首冠军歌《我不是丘比特》嘅，今日多谢你啊！恭喜晒， 多谢你哋， 好啦， 谢谢你哋， 继续加油啦，拜拜， 多谢你哋， 拜拜， 拜。 形状向外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第一等，给耻笑叫做光棍。 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 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 寻找神圣的小女神， 那一吻缘分总没下文， 唯有多点勇敢。 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是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努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这一首就是 Mike 和 JC 合唱的版本，我不是丘比特的双人版，恭喜 Mike 啊。好了，今天我们要恭喜的第二个单位就比较特别的，因为现在他身处的地方的时间就是应该凌晨他在睡紧觉，所以呢我们预先呢都联络了他，亦都找他去即是讲一些的说话啦。咁这个呢就是林一峰啦，恭喜他的新派台歌上榜。咁究竟他有啲咩说话想跟大家讲啊介绍咁呢，依家将个时间交给林一峰，恭喜晒你。 嗨，我是一峰。再见一次就一次上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是好开心，其实每一次有歌上中文歌曲龙虎榜我都好开心的，好喜出望外。这首歌其实是都有一段日子的了，当时呢我写的时候是写一个国语版，其实在思源大碟里面都有一个花事未了的国语版，但是呢我不是写给自己的，当初我是想着将自己的一件真人真事写下去，是我33岁的时候第一次约会收到花，咁我系寄到而家嘅，咁直情开心到有啲尴尬咁样。呢首歌我唔系谂住写俾自己嘅，本来系谂住写俾堂妹嘅，但系堂妹就系咪太少女啊？咁佢已经都唔系嗰个嗰个少女嘅状态啦。咁唔緊要啦，咁我再試下，咁諗住將呢首歌不如啊嗰陣時係欣兒揾緊新歌，咁我就將佢將個 demo email 咗俾欣兒，佢覆都冇覆我，咁唔緊要啦，我自己唱囉，咁都係真人真事嚟嘅一個花事未了。但係因為我去年疫情開始嘅時候大家多咗好多時間，咁於是我就寫咗個廣東版，就嗰陣時候真人見面咧，開始係一個難題啦。咁亦都一路事態發展落去啊，咁等等，好多時候我哋出嚟見個面咧，都係一件好大工程嘅事。咁所以成首歌就係咁嚟嘅，好珍惜每一次見面嘅時間。呢首歌係喺我第20張個人大碟《思源》裏面排最尾第12首嘅，亦都係唯一一首廣東歌。《思源》呢張大碟係我擁抱翻自己。咁多年嚟嘅一啲成長故事，曾經犯過一啲錯，喺錯裏面揾到力量啊，喺啲生活嘅點點滴滴裏面提煉翻一啲令到自己可以安樂啲嘅智慧啊，咁嗰啲嚟嘅。而點都好，經歷曬呢一個心情嘅高低起伏，經歷曬生活嘅磨練之後，都係要出翻嚟同人交流咯。我覺得呢一個係再见一次就一次，摆喺思源嘅大碟最尾一首嘅主要原因。我希望听众们听完再见一次就一次之后，会 call 一 call 你好想见嘅朋友，有多啲时间陪你中意嘅人，咁就够噶啦。我就成日都记住呢三个字 ：pay forward。 又或者大家中意嘅话咧，可以喺我啲social media 嗰度留个言，讲一讲你哋自己嘅故事啊，跟住 hashtag 翻再见一次就一次，你哋嘅故仔会令到每一首歌嘅生命更加精彩，希望大家嘅交流可以从音乐开始。 咁啊，一峰而家佢身处嘅地方咧，应该系凌晨时间嚟嘅。咁啊，四处旅居嘅佢啦，究竟佢而家喺咩地方，同埋几时会有机会翻嚟香港俾大家见到佢咧？ 哇，真系一匹布咁长，但系我将佢简化。好，旧年七月嘅时候，我离开香港，翻去当时旅居嘅地方——缅甸嘅城市仰光。七月到二月咧，我就喺仰光嗰度啦，因为 Covid 嘅关系，其实都冇咩得。出街啊咁樣，咁我就會煮下飯啦，同埋喺度做歌啦，一路做 production， 一路寫嘢。二月嘅時候，二月初大家都可能記得緬甸嘅政局十分之唔穩定，咁發生政變，跟住我就離開咗嗰個地方，去咗一個唔需要家居隔離嘅國家，到大概兩個月，嗰個就係南美洲嘅哥倫比亞，哥倫比亞的首都波哥塔，咁我就喺嗰度留咗一陣，食咗好多好多唔同嘅生果，學煮咗一啲哥倫比亞嘅菜式。然之後四月嘅時候就翻去美國嘅 Colorado， 我一個曾經住咗一年嘅地方，嗰度大概三個禮拜到啦。然之後我就再北上去咗Washington D.C. 華盛頓啦，就一路到而家，我一路每一日都做緊 production， 一路做緊，我開咗個網站啦，就大家每個月就真係用行動去支持我做一啲音樂，咁一路寄緊 postcard 俾大家，寄緊一啲exclusive 嘅 CD 俾大家，咁又希望可以世界通行翻之後咧，就可以喺香港同大家見面啦。演唱會就唔少得啦，但系我都要一路做緊好多自己嘅練習，譬如練聲，用唔同嘅方法去唱歌，咁希望可以將呢啲嘢帶俾大家同大家分享。我好期望2022年嘅時候，我可以再次同大家真人見面，就係再見一次就一次啦。 再次多谢一峰啊，录咗呢个声带俾我哋啦，介绍咗佢而家新派紧台，亦都登上我哋中文嗰个龙虎榜嘅《再见一次就一次》，咁亦都相信大家都可能有朋友已经听咗佢新嘅专辑《思源》啦，咁大家都系噶啦，期待住佢继续嘅创作啦，然后睇下几时可以喺香港见到佢翻嚟再开音乐会，到时就可以真人见面啦。咁啊，再次多谢林一峰，亦都恭喜晒《再见一次就一次》登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嘅第十九位新上榜嘅歌。多谢你啊！ 多一次再一次，初恋初心紧张勇悍，永远好胜充满动荡，混乱梦幻却很简单，发生不会像预期，都反应得太慢。有说有笑几多自由。笑笑喊喊拥抱问候，慢慢慢慢各分西东，似水蒸发散落人间，而失散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做到，但走过了再看就容易。一生几次得一次，有勇没谋顺就可以，却有阵时并无下次，值得就争取见面，多一次就一次。某个教训于生命记，某个过错应更避忌，事后慢慢反复思考，却总不会再事前清楚故中意味，每次我也不敢放弃，每次我也不够预备，淡淡含是快想不起，有些可爱是不会忘记， 我的你，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做到，但走过了再看就明白，我可以一生几次第一次，过了就如悸动却不止，却有阵时并无下次，未懂让这些告别 一首收录在他新的国语专辑里面唯一一 track 的广东话歌，歌曲名字叫做《再见一次就一次》，多一次多了我的监制和唱片公司同事帮我们联络一封做到这个的电话录音，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剑击代表张家朗晋身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四强，创下港队历史。四强赛正在举行，对手是捷克剑手。24岁的张家朗现时世界排名第19，对手现年27岁，排名比他第7位。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民建联成员穆家俊早前在社交网站批评参加东京奥运的港队羽毛球手伍家朗穿着武印区旗的球衣出赛，要求对方退赛。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被问到有关言论是否涉及煽动仇恨情绪，穆家俊作为中学通识教师是否需要道歉？杨润雄回应说不会公开讨论个别投诉，若果收到投诉一定会根据程序处理。杨润雄说羽毛球总会和当事人已经就事件作出解释，希望大家用平常心以事实看待事件。他又说奥运比赛现正进行，应该全力支持运动员发挥最好表现，争取最佳成绩，为香港争取奖牌。伍家朗解释现时他没有球衣赞助，要自行准备比赛球衣，他没有获授权欣赏区旗。香港羽毛球总会昨晚表示羽毛球队之间沟通出问题，总会正是努力处理。河南省政府最新公布当地汛情导致全省最少69人遇难，5人失踪。省内的新乡市超过130个乡镇受灾，200多万人受到影响。由于多座水库泄洪，加上渭河和共渠排水不畅，新乡虽然日前天气已经好转，但是截至昨日，辉县市、牧野区、凤泉区和惠辉市部分区域洪水仍然未退去，一些地方的水位不降反升。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近圣约瑟书院对开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落下角道龙尾近海富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真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码头，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玛丽医院。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去到近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我系马俊伟。 香港嘅演艺圈咧，即系入行同埋成长啦。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一定嘅特色噶。你去到内地咧，去到唔同一啲大嘅影城拍戏咧，你会睇到嗰个资源系非常非常之充足。咁佢个硬件嘅配套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好先进、好全面。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嘉宾黄兴贵。 金句王咧就终于出现了，有一句其实我自己就好想问嘅，讲个球员跑得慢咯，唔够快咯， 冇速度系嘛？ 系啦系啦。 其实三样嘢咧都是一样嘢嚟嘅啫。演绎咧就有阵时变咗咧系趣味啲。 星期三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CIBS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师傅剪头发嘅时候咧，佢会先审上一层爽身粉咧，系为咗防止啲头发碎咧黏住遮块面嘅，对每一项工序都好细心咁做嘅。 尼泊尔清洁工在香港有扫街嘅清洁工啦，亦都有做街市嘅清洁工啦，公厕工友边样清洁工，其实佢哋嘅工作系轻松啲、舒服啲嘅咧。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中国国家公园入面孕育住点样的稀有物种？ 在海南岛的热带雨林，目前只剩下30多只长臂猿，而他们要找另一半居然要靠空中索到。 而海底的小丑鱼，他们的屋企珊瑚礁不停被破坏，科学家有什么方法解决呢？电视节目一起闯天下之 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6嘅奔神 Monday Blues， 今个星期咧好大嘅话题都系环绕住呢个东京奥运。记得上个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嘅奥运开幕礼嗰阵时咧，去到一个位置，哇，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咧好多国家队进场嘅时候咧。背后是响起很多一些很经典的一些电玩 BGM， 例如有 Final Fantasy 啊、Monster Hunter 啊、勇者斗恶龙啊这些。我想作为一个的电玩迷呢，见到这一幕都是非常之感动的。至于奔神呢，作为一个动漫迷呢，觉得有少少美中不足是什么呢？即若果你话喺进场式嘅时候，有一啲经典嘅动漫主题曲响起，我谂眼泪都飙出嚟。不过唔紧要啊，因为咧去到比赛嘅时候咧，又的而且确真系有响起呢啲嘅歌曲。例如之前女子篮球赛啊。个背景就系响起呢一首。 再と会に、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 嚟有男儿当入樽 ，Wans 嘅《直到世界的尽头》。按照如果佢呢一个推论咧，之后踢足球赛嘅时候，唔知道场馆入边会唔会响起呢一首啦？球小将的主题曲冲田浩之的燃烧的英雄啊。咁啊，头先讲起咧，即系喺呢个篮球赛当中就播出咗呢一个男儿当入樽嘅主题曲啦。至于喺排球方面咧，亦都相当有睇头。尤其咧，如果大家最近有睇过排球少年咧，今年去睇呢个排球嘅奥运赛事，应该投入感大好多嘅。而当中咧，喺排球赛事舉行的時候，場館入面就響起了這首作品。 It's time. 有 Spire 的 Imagination 亦都是排球少年的第一季主题曲。跟住落嚟呢，揀咗两首呢就同一啲嘅运动动漫係冇乜太大关系。不过呢，呢两首作品呢基本上係动漫迷听到已经会感受到当中嗰份热血㗎啦。One Piece 当中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一首主题曲，就是北谷洋的 We Are。 而今天最后这一首也可以说是很多的动漫迷的回忆，当然摆在这个的东京奥运，如果在场馆可以听到这首歌不得了，真的会眼泪都飙出来。今すぐ君に会いに行こう。余計なことなんて忘れた方がマシさ。これ以上しゃれてる時間はない。何が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この空に届くのだろう。だけど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ウォー明日 せに乗ってどこまでも君に会いに行こう。曖昧な言葉で意外にバレたって叫んでる既存的なやら何が wow wow wow wow この街に来るのだろうだけど wow wow wow wow 期待してても仕方ない 運動员都是被揀中的細路啊，有套马伏龙01和田光司的 Butterfly。